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12月3号星期五，农历10月29。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到北汽集团调研时强调，抓住产业变革机遇，持续做大做强做优，为中国现代汽车产业发展做出新贡献。 海淀区报告一名来京人员核酸阳性，在京轨迹涉及海淀、朝阳和大兴。 全国交通安全日到来，本市已经有超过60000人次参与文明交通宣传引导。 北京将修订新增产业禁限目录，优化调整政策措施55处。 14五期间，本市困难残疾人基本生活将实现应保尽保。 北京新一轮数字人民币试点活动今天开启。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书记蔡奇昨天到北汽集团调查研究，他强调，北汽集团是全市最大的制造业企业，要深入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守住初心使命，抓住新一轮产业变革机遇，坚守高新特定位，持续做大做强做优，为中国现代汽车产业发展做出新贡献。北汽集团是蔡奇的党建工作基层联系点，服务企业联系点。今年以来，经营生产总体平稳，在汽车行业深刻调整的环境下，通过强化内控、瘦身健体、加强合作，实现了营收稳定、利润增长。蔡奇指出，要坚持高新特定位不动摇，聚焦新能源汽车，积极顺应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的趋势，与国际行业龙头、高科技企业、造车新势力等强强联合，用心经营新能源汽车产品线，要抓好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瞄准电池、电机、电芯和智能网联、自动驾驶、超前谋划，加强攻关，发挥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作用，加强高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蔡奇强调，要紧扣质量效益，推动转型发展，在提高内部经营管理水平、产品竞争力和企业效益上下功夫，聚焦主业，突出特色，提升品质，要持续深化改革，稳步推进企业混改。蔡奇要求集团党委履行好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加强班子和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发扬新时代工匠精神，是各部门和有关区要为北汽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全国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后，市政府立即召开会议，部署本市燃气安全排查整治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燃气安全风险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提高政治站位，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开展燃气安全排查整治，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好，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为冬奥举办和党的20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安全环境。陈吉宁指出，燃气安全涉及千家万户，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安定。近年来，本市把燃气安全管理作为安全工作重中之重，持续开展专项检查，取得积极进展。要保持清醒头脑，充分认识燃气安全形势和面临问题，以此次排查整治为契机，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巩固液化气专项检查工作成效，提升燃气安全保障水平。陈吉宁强调，要加强统筹调度、监督检查和考核管理，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对生产经营单位燃气使用、燃气管网施工、燃气管道安全等情况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建立动态整治台账。要强化科技手段应用，加强执法人员业务培训， 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加强应急演练。陈吉宁要求岁末年初要扛起维护首都安全稳定的政治责任，紧盯交通、消防等重点领域，强化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改进防范措施，加强值班值守、巡查检查，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确保城市安全有序运行。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召开第四季度学习会议，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交流研讨。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继续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开展好集中宣讲和阐释解读，要把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作为最好的党史学习教育，以首善标准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建设，更好为首都发展聚人心、添助力、增合力。 北京高校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师生宣讲团宣讲会昨天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十名来自首都高校的思政课教师和博士研究生通过多样视角和详实案例对全会精神进行了深刻阐释。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随行的新华社记者把这一刻记录了下来，于是就有了这一张我送新人过大江的照片。 北京工商大学思政课教师张彦琛选取了许多历史上的照片，诠释了党坚持人民至上、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 通过这种影像或者是照片的还原，把同学们带入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下。对于同学们来说，生长在新时代的大学生更加需要珍惜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的不易，把自己的理想融入到社会的发展之中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史旭分享了自己家乡延安的变化。 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窑洞里，当时呢生活的条件不是很好，如今延安的山变绿了，水变清了，人民变得富有了，因为我们口袋里的票子让我们有了更大的底气，让我们安居乐业，我们就会发自内心的去歌颂党和党的领袖。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它为什么能够走到今天，为什么能够获得成功，因为我发现了它成功的密码，就是人民至上。 这次报告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宣教处江南说， 可以说是以小切口来呈现大图景，解读大道理，从而更好地把理论的深度、情感的温度还有育人的效度结合起来。那么下一步呢，宣讲团将依托网络平台录制推出系列的宣讲微视频，同时呢，我们还将深入各级各类学校和社区街道开展分众化互动化演讲，为推动全会精神在京华大地形成生动实践贡献教育力量。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海淀区一名来京人员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经初步调查，这名阳性人员常住哈尔滨市，11月26号与哈尔滨市确诊病例在密闭空间有接触，11月28号乘坐 CZ6268 航班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到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在京暂住地为海淀区昆玉府东区7号楼。相关在京行程轨迹主要涉及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昆玉府9号楼底商多点超市、朝阳区十里河灯具城。海淀区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立即开展流调排查，对相关人员采取管控措施，启动相关区域人员核酸检测，提醒公众，凡与这名阳性人员存在时空交集的人员，及时向所在社区和单位报告，暂时居家不要外出。今天上午10点将召开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第263场新闻发布会，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及微信公众号到时转播。 新闻广播记者蔡和轩报道，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富力桃园 C 区22号楼昨晚7点半解除封控管理，继续实施7天健康监测管理。期间居民尽量不外出、不聚集、不聚餐，必须外出时做好个人防护。此前因为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富力桃园 C 区于11月11号实行封控管理。 昨天是全国交通安全日，交管部门围绕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的主题，在全市开展交通安全文明宣传。据了解，本市已经有6万多人次参与文明交通宣传引导，推动社会共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上午10点，在雍和宫桥北侧路口中间安全岛上的行人二次过街信号灯变绿，附近居民刘女士从容不迫地由北向南过马路。她说， 过去啊，它那个线太长，我们老人慢，腿脚不好，这么一来啊，我们就有歇的中间。原来尤其是拐弯的车，他根本就不让你，现在他走到那里以后就停下来了。 今年7月，雍和宫桥下路口采取了多项措施，保障非机动车和行人路权，优化慢行系统，增设非机动车一次左转指示灯，试点智能斑马线，提升夜间交通安全。东城交通支队和平里大队副大队长李强介绍， 平时呢，这个地区呢有一个地铁的5号线和2号线交汇换乘，包括行人的流量也相当大，车流呢也是衔接在二环里外一个重要的路口，这个路口的秩序呢有很明显的一些改观。 全国交通安全日当天，本市交管部门围绕今年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的主题，在全市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市交管局安监处副处长王艳飞说， 今年8月份开始在全市开展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截止目前全市在118处路口开展这个创建，据我们统计呢，已经有超过6万余人次参加路口的交通志愿服务。今年加强对不礼让斑马线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截止目前是914套非现场执法设备在路口开展非现场的执法工作。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修订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2月31号在首都之窗网站公开，优化调整政策措施共55处。目录指出，在助力北京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上，除保障城市应急备用、调峰和基本运行之外，全市层面禁止新增火力发电、热电联产，同时加强安全管理，核心区、城四区、城市副中心层面禁止新设立或迁入冷藏车、集装箱、大型货物运输业户车辆等。另外，适应传统商圈改造、新业态发展和便民服务需求，对核心区、城四区、城市副中心餐饮业措施进行调整，不再简单按照面积大小实行禁限管理，明确规划用途为餐饮服务或者规划用途为商业并且符合餐饮用房相关规定的地下空间可以从事餐饮业。在住宿业管理方面，只允许核心区新增精品酒店、主题酒店或者3星级及以上标准的酒店。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今天是国际残疾人日，第6次北京市残疾人事业工作会议日前召开，会上透露，北京市残疾人事业“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圆满完成，本市残疾人综合保障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十四五”期间，本市将把困难残疾人纳入全市精准救助体系，实现基本生活应保尽保，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服务机构布局，每个区建设一个儿童康复员，继续推进符合条件的康复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逐步将长效针剂等新型药物遴选补充进免费服药目录。 另据报道，北京市残联海外社交媒体账号昨天开通上线，这也是全国第一家地方残联海外社交媒体账号。账号围绕介绍北京残疾人事业动态、讲好北京残疾人故事为主脉络展开，重点关注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弘扬残奥会理念，展现残奥运动员的风采。 北京今天启动新一轮精彩惠民生数字嘉年华数字人民币试点活动，围绕惠民出行、惠民生活、惠民文化等主题，推出优惠乘坐地铁、寄送快递和折扣购书等活动，消费者可以同时参与一项或多项活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新一轮试点活动聚焦公交、地铁、超市、洗衣、邮寄、书店等日常生活中常见小额高频支付场景，通过红包、优惠券、满减等方式开展数字人民币应用测试，同时为消费者提供数字人民币支付优惠。公众可以通过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的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记者查询发现，这次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继续推出优惠乘坐地铁活动，